你好，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是浦原信息 CTO 焦烈焰，他全面负责浦原信息技术与产品的运营工作，是公司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决策人。焦烈焰在企业技术架构方面有20余年的经验，长期致力于分布式环境的企业计算 SOA 与云计算技术研究与实践。本周我们跟他聊了聊 CTO 需要具备的能力以及如何激发团队创造力等话题。即刻时间问，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吗？焦烈焰回答，大家好，我是焦烈焰，现在在浦原信息担任 CTO。 2001年我加入浦原，从程序员做起，慢慢成长为 team leader 架构师，到最后成为 CTO。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技术理念、做事方法、团队建设、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转变。其中很典型的一点就是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务虚，去做思考、做沟通、做规划等相关事情。同时你走得越高，你务虚的时间就要越多。即刻时间问，您觉得一个优秀的 CTO 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与能力呢？焦烈焰回答，关于 CTO，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能把事情做好。我们 CEO 对于 CTO 的要求就两点，第一是要有对未来的预见与洞察，第二是要能激发团队的创造力。在他看来，如果能做好这两点，那至少能打80分以上。当然，不同公司的 CTO 承担的职责不同，有些 CTO 从事的工作可能更像传统意义上的 CIO。 之前我在美国参加一个 Gartner 的会，他们去采访通用电器的 CEO， 问他对 CIO 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他回答，我没什么其他要求，就一个，保证系统稳定运行就好了。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要做好，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多的。首先要面对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如果业务量一上来，你的系统架构就支撑不了，那就不叫系统稳定运行了，而是根本无法满足业务要求。比较好的方法是在系统架构设计之初就对业务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预测，搭建一个能支撑现有业务量10倍数的架构。当然这中间还涉及到资源评估的事情，因为资源永远是不够的，需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去。其次要清楚需要什么技术，以及它能对业务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要搭建一个 Hadoop 集群需要300台机器，有些老板会问你这么做的原因及目的，那你就需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话语跟他解释清楚。如果能把这件事儿讲清楚，那至少作为一个 CTO 或 CIO 是及格的。再往上，要让技术对业务方向起到推动或引领的价值，也就是技术能帮助企业解决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这时技术的价值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业务需求了，还要能够提前预判，做到领先业务一步，引导业务发展，甚至是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开拓出新的方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作为 CTO 的能力必将又上一个台阶。其实以上提到的几点也可以看作是 CTO 与 CEO 有效沟通获得 CEO 信任的出发点。核心就是要站在业务的视角来考虑问题，来思考公司整体对技术的要求是怎样的，而不是只站在技术的角度。即刻时间问，能具体分享一下如何站在业务视角思考吗？焦烈焰回答，浦原做了这么多年，其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从最开始的时候跟客户讲我们的理念，大家都不理解，觉得不靠谱，到现在很多人认同我们，这是一个非常艰难但也非常值得自豪的过程。不过虽然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我们也犯过不少错误，做坏过很多产品。很多时候你感觉你看到了未来的技术方向，但实际上真正做出来的东西跟你的想象以及公司的业务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曾做过一个 UI 可视化的产品，因为那个时候 UI 开发非常麻烦，会花费很多精力，我们的初衷是提供这么一个产品，简化大家的 UI 开发过程。但产品出来后推给客户时反馈却并不好，因为这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痛点，这个产品就失败了，后来就没有再做下去了。这样的失败在浦原并不罕见，我们做过很多失败的产品，这些产品从技术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关键是这些技术、这些产品有没有跟公司的商业目标匹配起来，有没有跟公司当时的能力匹配起来，这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浦原一路走来摸爬滚打，就是掉进坑里再爬起来，再掉进去再爬出来的过程。但回过头来想，犯错误并不要紧，人都是在错误里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是能一蹴而就的，关键是你爬起来之后要复盘总结，不要再掉到同样的坑里去。 极客时间问，您提到激发团队创造力，具体有哪些做法呢？焦烈燕回答，激发团队创造力是 CTO 能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我的实践来讲，可以从以下四个要点出发。第一，要有责任感。作为 CTO， 你首先需要有责任感。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郎平说，比赛的成绩是跟队员的未来密切相关的，所以你能不能打出好成绩，不仅关于你自己，更关于整个团队别人的前途。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就是责任感。说回到带团队，公司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团队那么多兄弟相信你，愿意跟着你，客户信任你，愿意用你的产品，你就需要对他们负责。这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这些压力应该是激励你，迫使你不断前进，想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第二点，要有效沟通。沟通其实就是讲故事。团队人少的时候，你可以一个一个跟对方沟通，一遍不行，说两遍三遍，总能说清楚。但当团队大了，人数超过150人之后，就很难用亲情、友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感情的方式去沟通。你需要的是讲故事，用故事去沟通效果最好。当你在说业务发展愿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故事，而把这个故事讲好，自然能把你想要团队做的事儿，希望他们达成的目标传达给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向上走。第三，要树立合适的愿景。跟团队讲故事的时候，必然会聊到愿景。可以说，愿景是故事的核心，但我们树立的愿景要切合公司发展步伐，不能走得太远太前。比如我们之前踩过一个坑，2004年左右，浦原就提出了类似云计算的愿景，但那个愿景太超前了，行业还没有发展到那一个阶段，导致无论是跟公司内部还是公司外部提我们愿景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觉得不靠谱。最终这个愿景对公司发展起到的拉动作用是极其细微的，因此我们预见五年之后的行业情形是最合适的，预见十年就太远了，对公司当前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好处。第四，要有匠人精神。这个词儿现在被说的有点多了，但一家企业必须找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然后专注的打磨，将其做到极致，变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很多领域都有赚钱的机会，但如果不是跟自己核心相关的话，就要懂得取舍。我们的创新可能都是时间熬出来的，我们掉过无数的坑，经历过无数次的错误，但是我们想办法从坑里爬出来，一步一个脚印把事情做好。一个产品做了废，废了再做，可能要磨四遍五遍才有突破，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不断去思考怎么把技术跟业务做更好的结合。